彷徨第五篇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朗读者 Tina Ding，《彷徨》，作者鲁迅，第五篇，示众。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，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。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，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的生光，酷热满合在空气里面，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。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，连路上的乌老鸭也张着嘴喘气。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。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及的声音，使人忆起酸梅汤，依稀感到凉意。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奏，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。只有脚步声，车夫默默地前奔，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。 热的包子嘞，刚出屉的。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，歪了嘴，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，声音已经嘶煞了，还带些睡意，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。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，毫无热气，冷冷地坐着。 啊，馒头包子嘞，热的！ 像用力直在墙上而反驳过来的皮球一般，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，在电杆旁。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，其实也站定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，手里牵着绳头，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、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。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，帽檐四面下垂，遮住了眼睛的一带。但胖孩子身体矮，仰起脸来看时，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，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。他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，只见背心上一行一行的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。霎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，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，空缺已经不多，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。这胖子过于横阔，占了两人的地位，所以絮叨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，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。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，弯了腰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，终于读起来：翁、都、亨、巴、儿。胖孩子却看见那白背心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，他也便跟着去研究，就只见满头光油油的，耳朵左近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，此外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。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却想乘机挤进来了。秃头怕失了位置，赶忙站直，文字虽然还未读完，然而无可奈何，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脸，草帽檐下半个鼻子、一张嘴、尖下巴，又像用了力直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，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，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，向人丛中直钻进去。但他钻到第三，也许是第四层，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。抬头看时，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，背脊上还有汗正在流下来。他知道无可措手，只得顺着裤腰又行。幸而在尽头发现了一条空处，透着光明。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，只听得一声“什么”，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，空处立刻闭塞。光明也同时不见了，但不多久，小学生却从巡警的刀旁边钻出来了。 他诧异的四顾，外面围着一圈人，上手是穿白背心的，那对面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，胖小孩后面是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。他这时隐约悟出先前的伟大的障碍物的本体了，便惊奇而且佩服似的指望着红鼻子。胖小孩本是注视着小学生的脸的，于是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回转头去了。在那里是一个很胖的奶子，奶头四近有几只很长的毫毛。 他犯了什么事了？ 大家都愕然看时，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，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。秃头不作声，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。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，过一会再看时，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，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。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。终至于慢慢退后，溜出去了。一个夹阳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，秃头也旋转脸去再看白背心。长子弯了腰，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赏视白背心的脸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忽又站直了。于是他背后的人们又需竭力伸长了脖子，有一个瘦子。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，像一条死鲈鱼。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，大家又愕然，赶紧都看他的脚。然而他又放稳了，于是又看白背心。长子忽又弯了腰，还要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窥测，但即刻也就立直，擎起一只手来拼命搔头皮。秃头不高兴了，因为他先觉得背后有些不太平，接着耳朵边就有叽咕叽咕的声响。他双眉一锁，回头看时，紧挨他右边有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，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去。他也就不说什么，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。忽然就有暴雷似的一击。连横阔的胖大汉也不免向前一呛凉，同时从他肩膊上伸出一只胖得不相上下的臂膊来，展开五指，拍的一声，正打在胖孩子的脸颊上。好快活，你妈的！同时，胖大汉后面就有一个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这么说。胖孩子也呛凉了四五步，但是没有倒。一手按着脸颊，旋转身，就想从胖大汉的腿旁的空隙间钻出去。胖大汉赶忙站稳，并且将屁股一歪，塞住了空隙，恨恨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胖小孩就像小鼠子落在簸箕里似的，仓皇了一会儿，忽然向小学生那一面奔去，推开他，冲出去了。小学生也反身跟出去了。哈，这孩子！总有五六个人都这样说。待到重归平静，胖大汉再看白背心的脸的时候，却见白背心正在仰面看他的胸脯。他慌忙低头也看自己的胸脯时，只见两乳之间的洼下的坑里有一片汗。他于是用手掌拂去了这些汗。然而形势似乎总不甚太平了。抱着小孩的老妈子。因为在骚扰时四顾没有留意，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苏州翘，便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。车夫一推，却正推在孩子上，孩子就扭转身去，向着圈外嚷着要回去了。老妈子先也略略一呛凉，但便即站定，旋转孩子来，使他正对白背心，一手指点着说道：“啊，看啊！”多么好看呢！空隙间，忽而探进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来，将一粒瓜子之类似的东西放在嘴里，下颚向上一磕，咬开，退出去了。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。 假阳伞的长子也已经生气，斜下了一边的肩膀，皱眉急视着肩后的死鲈鱼。大约从这么大的大嘴里呼出来的热气，原也不易招架的，而况又在盛夏。秃头正仰视那电杆上钉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，仿佛很觉得有趣。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的勾刀般的斜肩。好，什么地方忽有几个人同声喝彩，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，一切头便全数回转去，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摇动了。刚出屉的包子嘞，喝啊，热的！路对面是胖孩子歪着头瞌睡似的长呼，路上是车夫们默默的前奔，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。大家都几乎失望了，幸而放出眼光去四处搜索，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，发现了一辆洋车停放着，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。元镇立刻散开，都错错落落地走过去。胖大汉走不到一半，就歇在路边的槐树下。长子比秃头和椭圆脸走得快，接近了。车上的做客依然坐着，车夫已经完全爬起，但还在磨自己的膝科。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。成吗？车夫要来拉车时，做客便问。他只点点头，拉了车就走，大家就往往然目送他。起先还知道那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，后来被别的车一混，知不清了。马路上就很清闲，有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。胖大汉就在槐荫下看那很快的一起一落的狗肚皮。老妈子抱了孩子，从屋檐荫下别过去了。胖孩子歪着头，挤细了眼睛，拖长声音，瞌睡的叫喊：“热的包子嘞，哈哈，刚出屉的。”第五篇结束。